各位，上次讲到喺马侯爷巧舌如簧嘅鼓动下，所有重刑犯呢都俾鼓动起身，齐声大叫：杀人！杀人！再杀人！杀个够本！杀两个有赚！咁喺司令台上嘅马侯爷见到咁样呢，喺鼻哥窿度发出除咗自己之外冇人听得到嘅长长嘅一声阴笑啊！咁一个时辰之后，有突如其来嘅事发生，人人耳仔度听见突然爆炸声响动，硝烟弥漫之时，马上四处飞沙走石，身经百战嘅系大官又系亡命客，身材恩细特别灵活嘅马侯爷就暗暗吃惊啦，又急急下命令：告诫所有人马要镇静，冇我嘅命令不得变动。好快，又见有一队人马前去查看爆炸嘅地方之后，飞跑翻嚟报告：系大监狱嘅一笪口围墙俾炸开一只牛都可以出入嘅大缺口，暂时冇任何动静。马侯爷再落命令：有枪在手或者有手榴弹嘅武装人员，要严密把守各处。无论任何人一经进入，立即开火格杀勿论。各位岗哨要轮流休息，人人都轮换及时，要以逸待劳，静观其变。咁当夜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第日朝早，后围墙外边呢，忽然有人举起一面白旗，大监狱里头即时有人向总指挥报告咯。马侯爷对监狱长讲啦：， 哼哼，估计佢哋系嚟谈判嘅，快啲通知，凡系举白旗嘅就唔好开枪杀人。 好快又接到报告，举白旗嘅原来系两个政府军人送嚟一封信。马侯爷就嗱嗱声拆开信，睇完即时就撕烂晒，抌喺地下，两眼一碌，粒声唔出，坐喺大木太岁椅度。身边呢马上有人快速点着香烟，马侯爷两眼露出苦思猛想嘅神情啊！两个时辰后，烟唔离手嘅马侯爷又收到第二封来信啊！啱啱想开声闹嘅， 食屎啊你！ 不过终于有人打开信递上嚟，马侯爷睇咗两次信之后，忽然间醒觉。呢封信内容同前一次内容好唔同。第一封信呢系军方警告嘅同时，要全部犯罪人一律服从命令，立即放低所有武器，人人向政府军投降，否则罪行更大。而家收到嘅第二封信内容唔同啦，系已经变成开展谈判，请你哋尽快派出谈判代表人士到军营直接谈判。因为有请字当头，咁其余说话就变得好唔同啦。半日过后，离监狱一箭之远嘅地方，突然就设立紧急谈判营房。杀人如麻嘅作反暴动总指挥马侯爷亲自指定，派出五个身上带厉害武器、视死如归、能说会道嘅谈判代表出动。五个谈判代表好快到达有多名卫兵守卫的临时谈判营房重地之后，得到军方引入营房。双方客气坐低，政府军为首之人是一位身材高大约我四十岁出头的军官。军官代表举手致意表示礼貌，军方代表是一位性情急促之人，讲话那阵就没有表情，只是知道极力装出一副友善文雅，实质依然是皮笑肉不喐的冷神情。 啊，咩嚟啦？我代表政府军方欢迎你哋。我哋终于请到阁下五位谈判代表嚟到呢度开会，一边讲一边攞手指地下。谈下我哋嘅合作大事啦，各位。嗱，谈判台度有热茶饮，有烧饼食，请唔使系，唔使系。 咁有番客气说话，讲住唔使客气嗰阵， 要急速等对方回答说话，但有件奇怪事情，谈判台度呢未见对方开口答话，监狱代表们就冇任何表示，唔出声，未答话，好似一切事都睇唔见、听唔见。接住军方代表呢又作尽最大耐心，剩低嘅只有准备讲话样，但未开口，只系用手指住长台对嘅食物，同时呢两眼望住对方，心嚟谂： 啊，你点咪抵死监等？你哋人人穷过吕蒙正，个个都饿过苏秦，仲敢对本官咁无礼，实在系贱格可恶啊！ 不过前嚟谈判嘅对手监犯众代表嘅谂法又大不相同咯。 我哋呢班人嘛，唔系猛龙又唔敢过江，唔系毒蛇就唔敢行出洞口去直接耍务。 为首监狱代表嘅心谂， 既然到达呢度啦，最重要嘅系随机应变，使唔使咁多声气啊？今日嘅处境系摆到明啦，我等鄙人身负重任。 眼前第一，敢于将看守住几百重犯人嘅监狱官全部杀死；第二，我哋今日搞到咁嘅地步，对方政府军方依然未曾对我哋一律开火格杀，自不然有其不可告人嘅理由。大概系应咗嗰句名言啦，我当然仲记得嘅。是好老怕烂老，烂老怕泼妇，泼妇怕亡命徒，亡命徒怕枪毙。还有最厉害的人，他是谁呢？他是每日都去杀人的刽子手，都怕同归于尽的。确有一层怕一层的理由啊。孙子兵法书到都有云呢，爱兵必胜，就是这个道理啦，所以还有得谈判的。今日我们横怎么上赌场，为什么不找张被冚下啫？ 为首者想到这一层，不止不出声，还向同行的死侍谈判代表打个眼色，两个人即时醒水。不讲话的两个人开始吱吱悠悠，攞手喺自己身上攞即随时会大爆炸，可以使到附近所有人一齐死嘅手榴弹，将手榴弹玩一次，又攞双手抹下，用把口用力吹一阵，再放返喺身上挂住。咁样有一番做作，就要俾对方谈判军官睇。对面个军方代表几个人就炸低乜嘢都睇唔见，不过个个心里面都明啊。好仔喺度讲： 啊，抵死得你啊！双方都未开讲啫，就攞最后最贱嘅命嚟靠吓。我哋系最有经验嘅军官，我哋唔系日头食斋、夜晚念经嘅和尚。你哋死系迟早嘅事， 哼！你哋嘅一举一动真系欺人太甚啊！咁喺谈判会上，双方太多嘅各有所想，就变成冇人再讲话啦。实质系人人都喺度讲话，系对自己讲啫。又过咗一阵，谈判会议双方代表慢慢嘅两只眼咧，演变成另一种更加特别，好似白鸽眼咁样。两只眼就向上睇，远近睇，眼神咧都系白多黑少。全部谈判人士各有所想，各有所望，想乜嘢就冇人知，望乜嘢同样系冇人明白。两只眼就一味望住远处，好似未见到对方，一度变成旁若无人。咁样谈判，终于等到今日最后时辰到嚟，钟声一响，双方立即退下。当晚，五个代表翻到最大嘅监狱堡垒里头，向总指挥报告今日的谈判情形。马侯爷明白，这五个人如果论恶毒呢， 可以毒死全天下人，顺便加埋自己都在所不惜。不过一日过去，毫无结果。咁第日谈判时辰又到咯，双方人马继续谈判啦。今日状况唔同嘅系，双方都全部换过另一批新人，力图改变琴日冇几句讲话嘅谈判。琴日谈判坏咗风水，兵贵神速嘅时日，双方都使用白鸽眼相向，要睇唔起对方，变成毫无意义嘅收场。咁今日时辰到，军方代表就客气咁笑住讲啦：各位各位，下官等人一行系奉高层上级嘅命令到呢度做啲事嘅。我哋嘅人说话间如果有唔恰当嘅地方，敬请你哋随意指出，我哋自会接受改正或者收翻嘅。一番有礼得体简洁嘅语言讲完就跟住停。咁使到全场变成客气，达到大改琴日耐心等候对方答话。能说会道同样客气嘅监狱代表呢，而家都面带笑容答返啦：喜感喜感啊，我哋全部都係做错大事嘅人士，感激政府今日开恩俾讲话申诉嘅机会喎。是咩？请回阁下，你哋坐喺边度呢？ 我哋错在一，先犯大罪不思悔改；二，暴动之后又杀人太多，我哋深知无路可行，唔知唔觉变成横下心肠，判死之余又听天由命咁啫。 军方代表听咗就哈哈大笑，阁下大堆人马错咗之后再判死，这个主意未知系边个出嘅呢？实不相瞒，下官谂咗又谂，睇嚟应该将呢个出馊主意嘅人枪毙先。讲话个军方代表双手突然做出两枪齐发向前直射嘅样，再细细声问啦：监狱代表，你哋点睇我嘅话？错咗咩？ 监狱代表有啲难为咁嘅样啦。时至今日，本人更应该实话实说嘅。我哋所有人都准备一死了之，第世再嚟投胎做人算啦。 咁太冤枉啦，全部个人都死晒，讲落简单啦，真正做好难㗎。请问阁下，你哋諗住点样死法呢？係集体自杀呢？边个会听你嗲呀？ 犯人代表就答啦：我哋全部兄弟早横下一条心，随时准备一死，我最相信係真嘅。 军方代表听咗就突然间面向天上发出笑声，回过神嚟正式讲：决心一死嘅说法照我睇亦真亦假，君不见古人早有名言两句咩？係咁样讲㗎喎：慷慨赴死易，松容就易难。据我所知，恕我直言，同一事件唔同时刻唔同地点唔同环境嗰陣，其决心决定嘅结果会大打折扣，最终会大不相同嘅。阁下现时虽然有慷慨赴死嘅环境，要知道你哋呢度多数都係有来头嘅重要政治犯人，未成阶下囚嗰陣早就等于乌合之众，今日佢哋同床异梦，个个各有所想，心里头嘅复杂程度难以估计。三场太特别，特别之处呢系想世界毁灭，陪佢哋死。呢啲人与生俱来嘅心理呢系永远都改唔到嘅。 江山民改，呢啲人嘅品性难移啊，一啲都冇假。呢班人其中唔少会装成面善，实质系心残之辈。人人好似鳄鱼咁犀利，若果为咗利益咬死吞食同类，从嚟包括同胞手足父母，全部唔会放过。呢啲人嘅来历，阁下你哋比我了解明白得多咯。嗯，仲有你哋为首嘅马海，若论其最大恶极，打靶十次以上。事到今日，你哋同佢一齐同我哋判死，下官认为真系唔划算，系你哋唔值得啊！本官自问自己系位好心肠嘅人士，今日虽有甲在身，对你哋愿讲最多真话，代表军方同你哋谈判，望你哋唔使避重就轻，闪缩应付应对。双方如果唔讲多啲真话，就唔够明智啦，解决唔到眼前头痛嘅大事。你哋嘅目的系要攞死嚟逼我哋太多嘅让步。老实讲啊，照咁样落去，你哋撑得几耐啊？最后依然系死路一条，边个都唔会死得痛快，只有痛苦，死得恐怖，死得冇啲意义。人命啊，可惜啊！喺呢个世界，所有虫蚁之类常要偷生，何况人呢？军方代表讲到呢处，既感慨而且动情，停止咗讲话，顺手慢慢喺公文包里头攞出精美香烟一包，好客气咁快快脆脆递俾犯人代表，嚟嚟嚟嚟嚟嚟。哎，我哋吹啖烟再讲吓。而家有烟在手，各人自己点着。谈判室度咧，即时感到一轮烟雾腾腾，充满香烟嘅味。犯人代表就不失礼貌，快速举起手上嘅香烟，表示感谢赐烟，讲话淡定。自称好心嘅人又讲啦：我要话俾阁下诸位知。识时务者为俊杰啊，今日我不妨又向你哋重提多年前嘅一段军事秘密啦。当年我哋北国嘅龙虎山大国突然受到东方大军包围嗰阵，嗰时镇守龙虎山国嘅当家人，佢系历嚟出名又智勇相传嘅军代表马海。真系奇怪啦，面对危险环境，唔止唔惊慌，反而显出镇静嘅架势。当家人军代表马海，佢对三军讲话嗰阵，佢话本人自有十足把握，保证15日之内可以有退敌兵嘅计谋。其实东方大军兵临城下，人人自危，边个都害怕性命不保，系自然嘅事。其中更包括龙虎山大国国王陆克松，听马海一轮慷慨支持，都信马海的确有真本事。冇人会估到啊，呢位有真本事嘅军代表嗰日当众向天发誓，意思系决心用计谋同东方军判死活。一番慷慨激昂讲话之后，即时告别所有人。龙虎山大国所有人目送单人匹马军代表行入东方军重兵阵地去舌战，结果是神不知鬼不觉，几下手势就卖了龙虎山一国，讲妥条件好快速，等于向东方五军特种兵总指挥蓝天明投了降。还未算啦，即时再献上妙计一条。几日后，在双方巧妙的里应外合，东方军他们最终一枪不发，使到整个龙虎山大国上下所有军官士兵一个不剩，一个不死不伤， 全部都奇怪咁变成东方军嘅俘虏，咁就系天大嘅代价，净系换咗马海个人一身。敌对阵营东方军亦好守信用，果然保证保存马海成条性命，完好无缺逃翻去北国境内。睇嚟呢个就系古今中外最平价嘅军事交易买卖。不过善有善报，多年之后马海犯罪太多，终变成阶下囚，结果所有罪状一齐清算。嗱，正所谓忽闻国王急病死，亲生儿子最惊喜，世上有否和平日，将军解甲回归期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